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国之声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国之声。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国之声。